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嗱，我而家咧就喺年宵市場，由今日開始，二月嘅二號到二月七號咧，一連六日咧，我哋都喺度嘅。咁呢度咧就係普羅政治學院同埋熱血時報嘅攤位。咁我哋有好多 T-shirt 嘅，嗱呢件咧係今年最新嘅蜜通匪類，但係上邊有一個咧就我係香港人。咁啊，大家落嚟幫襯，仲有其他各種唔同款嘅 T-shirt。咁啊，跟住咧就係、是。我哋有李怡嘅書啦，有陳雲嘅書啦，同埋我嘅書。咁如果未買到啲書嗰啲咧，又可以落嚟揾我哋嘅。嗱，喺度祝大家咧，後年咧就係、是、身體健康，孔武有力，打到梁振英，打到胡錦濤。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翻嚟第四節嘅大香港早晨啊，咁樣咁係當然係最重要嘅，大家就係要攞年宵幫襯啦，支持我哋啦。琴晚我哋喺度做熱血政治咧，我攞相機咧，學下方丈咁喺度打卡咧，跟住我叫嗰啲人咧，誒、哎、買嘢舉起產品，冇買嘢舉手，幾多人舉手啊？真係奇撚怪嗰啲咁樣。咁係買咁即係如果真係其實冇買嘢都可以落嚟嘅，即係咁你如果即係即係又唔係話一定要喂大家一定需要大家的錢，其實好需要啦，當然。即係其實係岌岌可危啊！我哋都處於財政懸崖。係。我哋處於財政懸崖四年都幾撚神奇。 未行翻轉頭過。 係咯，即係喺懸崖上居住的人，已經係一套電影嚟嘅嗰啲，屌你已經可以參加新 dance， 我覺得已經。在懸崖上居住的男人嗰啲咁樣，咁係有 係 啊及女人咁樣，即刻藝術成分喎，即刻高咗好多。 唔係分兩集就 男人及女人， 分兩及女人係下集，或 者 女人 係啦咁樣。 天水圍的都 係啦，跟住然之後，跟住第三性咧又繼續做落去啦，嗰啲咁樣繼續咁樣延伸做落去嗰、那個嗰啲系列咁樣，同 Godfather 一樣嘅三部曲：男人、女人、 一家人。 係咁就。你嗰晚有冇听？你嗰晚有冇听 Darling 做节目？ 冇。 你有冇听 Darling 做节目一年少？屌你老味，佢攞住本唔知乜撚嘢運程書喺度，喺度 讀。 佢老味佢嗰本運程書唔知講乜鳩，話咩？只要家庭係一家三口，一家三口就總會有一個就會有一個被隔離感染病毒被隔離。我屌你老味， 隔離病房仲夠用？ 咁如果係咁樣嘅發展趨勢，就醫院有得搞，大佬。 醫療產業。专服务一家三口， 嗰个有惊佢系真噶嘛？抵死啊！真系大佬啊！ 喂，睇下嗰本系咩先？ 寨卡病毒啊！李成泽嗰屌你老味，寨卡病毒啊！屌你老味嗰啲咁样，咁系呢个系大家要落嚟多多支持。即系我讲埋一样嘢就系话即系话系有啲，因为有啲其实咧，我哋有好多听众，有好多朋友咁样，有啲直头真系朋友啦咁样。咁系虽然你会见到我哋即系好落力嘅叫卖啦，咁同埋我哋啲手足一见到你就话买嘢买嘢买咁，但系其实唔买嘢都可以来探下我哋嘅，即系因为我又知道有时啊，好似好似唔好意思咁樣咁啊，唔使唔好意思嘅咁樣，咁都係每年一段時間，即係難得有段時間你肯定我哋喺嗰度㗎啦咁樣，咁你咪同埋睇下我哋啲現場節目，咁你都唔使話即係啊，如果我真係最近手緊啊嗰啲咁樣，咁但係我又想落嚟聽下夫人啊，夫人做完啦咁樣，咁啊落嚟聽下小菜啊嗰啲咁樣，咁其實聽下 Gammon 啊咁樣，咁其實係又唔使太過咩嘅咁樣，即係我必須要補翻。咁但係當然你喺現場， 我哋好窮啦， 唔係你喺現場一定見到我哋即係聲嘶力竭啊嗰啲咁樣，但因為真係其實嗰一個年宵夠我哋營運幾個月㗎啦嗰啲咁樣，夠係我哋一季嘅開銷嚟㗎啦咁樣，咁所以我哋真係搏盡老命㗎咁樣，咁所以如果有時即係話你見到即係咁取得咁緊要嘅嗰啲，我諗住打招呼影相啫咁樣，你嗰啲好扯咁樣，咁啊多多包涵啊，因為真係 此為之法窮惡啊，係啊， 但你又可以厚面皮過咗去嘅， 係啦，咁啊冇，其實又唔係真係，又唔係真係咁唔歡迎你嘅咁樣，咁啊當然我哋冇發生咁樣嘅事啊，即係講定先，因為都即係今晚咁啊，鬱敏就有鬱敏踩場啦，今晚就例牌啦，八點鐘又要去政治啦，咁跟住然之後咧九點鐘咧就有呢一個咁 福 克爾視廳啦，咁樣有女王啦同埋阿郎啦咁樣，咁跟住咧九十點鐘咧就係鬱敏踩場啦，就係、是。呢、這個鬱敏年宵踩場啊，咁樣咁就係、是、呢、這個係應該係唯一一個我哋有時間有機會係多人嗰一百毛嘅時間啦，咁樣咁咪一百毛真係好撚多人㗎，係 啊，逼到咧 一百毛真係好撚多，唔係好多人都唔緊要，因為我哋嘅人都唔係話少嘅，即係我唔係話介意人多人少，佢主要係少女嗰下抵死啊嘛， 討厭 嬲撚到我咧， 圍住少女我睇唔到。 唔係啊，即係我覺得唔啱咯，唔啱啊，荼毒少女咯。屌你屈榮賢唔寫篇文，屌鳩一百毛嘅。係 咯， 屌你老母，你話 教育下啲少女。 係啊，屌你。 做嘢等我嚟。 屌你老母，開個熱血少女軍先。 相結主力， 咁啊嚴，咁啊嚴重啦，咁啊好嚴重啊！屌你老味，啊屌你，好啦，咁跟住咧，然之後咧就係、是、然之後就係、是、係啦，大家多多支持啦。咁就另外咧就係、是、咧深宵夫人 T 咧就最搶手，今年嚇、啊、最搶手。咁啊深宵夫人嘅 T 恤咧，咁啊有冇圖啊？深宵夫人 T 恤，咁就已經有啲碼斷咗啦，但係唔緊要，仲有嘅，睇下你咩碼。咁样咁啊，部分系仲有嘅咁样。 极端嘅马系有的。 唔系，都大路嘅，都大路嘅，普遍肥。咁啊，咁系唔系，唔好讲俾人听。哦、等佢哋估估下咁样落咗嚟先。 当佢哋冇话， 冚冚咗落啫。咪落到嚟冇唔紧要啊，冇 可以掟， 冇可以掟，冇可以掟，同埋掟嘅就着数啦。我话俾你听。而家訂嘅著數啊，真係啊，真係啊，物失良機啊，哇！真係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呢啲啊，堅啊嗱，嗱，因為咧佢嗱，其實咧嗰件衫咧，你就咁樣就見到個款啦。其實佢係兩款嘅，因為咧佢個袋咧遮住嗰個位置咧，其實係有兩款唔同嘅圖案嘅咁樣。咁我哋咧而家咧就會咧就係用呢個咁樣嘅用法律嘅手段啦，迫使阿 Toby 咧。就設計第三款， 係 第三款，嗱即係你咧買現貨，嗱買現貨就早買早享受啦，當然開心啊！但係咧買現貨你買唔到第三款喎，嗱嗰下鬼嗰下 討厭， 嗰下討厭喎，嗰下討厭喎，嗱有啲人已經買齊咗兩款啦，你使唔使要買第三款咧？你落嚟訂， 訂 你落嚟訂啦，如果訂咧就會有第三款啦。 哇！實在， 我哋一定要用咁啊 ！Toby 係一定會整第三款出嚟嘅， 因為如果唔係收信啊， 係法律面前啊。系嘛？ 系 Toby 都含啊，系嘛？即系 设计界 十大设计师，系嘛？你有十大设计师，系嘛？ 如果你买夫人贴，你而家掀开个袋，你试下吹，咁样睇下会有咩事？ 十大冇嘢接受我哋， 知咩事？ 系啊，系啊，你有十大设计师，我哋有吓，我哋有呢个，我哋有，我哋有律政师，咁样，咁就系睇下你嘅，睇下你嘅设计劲，定系我哋嘅律师醒啊？ 啊！真系炒，好烟烛啊！呢样嘢 咁样吓，咁就所以咧嗱，所以咧虽然就系有啲人就买唔到现货，但系咧嗱攞嚟掟啊，仲着数啊！真系估唔到啊！ 真系麻烦， 咁奇怪啊！嗱，呢个 想年初一二三就着到，定系订第三款咧？ 系啊，咁样咁，但系就算你年初一二三着到，你都应该要有第三款噶嘛？系咪先？嗱，而家呢个社会成日都讲话第三条出路啦，系咪先？我哋都寻求第三条出路。你如果话嗱，你系边款啊？你系呢款，我系呢款，咁社会咪撕裂咯？ 系 社会撕裂咗，我哋 有第三款， 有第三条出路，有第三条，有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系咪咁样？咁就系落嚟订就会有第三款啦。OK 吓，咁啊，咁啊，呢个就希望大家。 所以如果你是想追求头嗰两款咧，冇啦，卖晒冇啦。 咪有部分碼仲有， 部分碼 仲有，係啊咁樣。咁如果你想要第三款嘅話咧，就訂下，訂有第三款啦。哇！如果我係你啊， 我就算有我個碼我都訂啊。 係啊，訂，我先買咗有 狂啊！ 先買咗有我碼，再訂， 再訂， 再訂，係咁呢啲就係做人。呢啲就係氣勢啦，係啊， 震攝啊， 係啦， 驚噶，驚噶， 落嚟，落嚟，落嚟，夫人添，一買一訂嗰啲咁樣，你試下落嚟講啊，嗱，成個你即刻成個撐咁樣，成個撐神，成個撐神一樣啊，嗰啲咁樣，這就是做人，這就是氣勢 ，OK， 咁啊，大家要多多支持啊，咁樣，咁啊，再講一次啊，今晚八點啊要政治，九點啊，頭先阿 Kylie 都喺超咁講啊，要多多支持啊，九點就福克爾視廳，十點就鬱敏踩場啊，咁樣，咁啊，今晚就節目相當之豐富啦，咁樣 ，OK， 好啦，咁啊，希望 Kylie 可以为我哋带嚟多啲嘅 多啲兴趣， 多啲嘅系啊 hobby 咁样，等我哋嗰度个摊位唔好净系得独卵嗰啲咁样，系嘛？ 抢下100毛啲客， 系啦，抢难啲，难啲，好多少女，好多少女，哇！郑重泰又唔生性嗰啲咁样，系咪先？好啊，咁就呢一个此其一啦，其二就系、是。同呢個咁嘅黃精即係我哋嗰個抵制黃精嘅行動咧，都相關嘅，都相關嘅嗰啲咁樣。就係咩咧？就係、是、啊、哦，我都係今日，我咧啱啱睇到一周刊先知嘅，原來杜汶澤有套賀歲片上畫喎。 係啦， 真係唔撚知道，係今年賀歲檔，原來杜汶澤有套賀歲片上畫喎，真係唔撚知。 佢執導添喎， 係啊，佢執導，咁佢自己都有份演啦，嗰啲咁樣。 叫做開飯啦， 開飯啦咁樣喎，有套咁嘅戲喎，你哋有冇聽過？你有冇听过？冇人听过喎，咁样点解冇人听过咧？贺岁片，贺岁档期上个贺岁片咁样，咁系有边个做啊？有农夫啦， 有 施君啦，有卢海鹏啦，有杜汶泽啦， 女主角系陈茵薇， 啊陈茵薇啦，哇陈茵薇都咩啦咁样吓，咁啊跟住，咁系跟住然之后 好大 hobby 陈系啊陈茵薇咩啊真系陈茵薇，哇跟住然之后有施凯琪啦系嘛，好似有施凯琪有施凯琪啦嗰啲咁样，咁系施凯琪。小琪都索噶，小琪 梗系啦， 以前 我觉得，哎系啊，我觉得30后好似 索咗啲人而家，你而家觉得索索啲 系咯，有啲系咯，有种中女味。 哦，你同双杰一齐出动啦，好啦，大家唔会揸 立晒啲市场啊， 大家唔会揸。不 过我一齐喺街叫嘅时候， 阔富嘅光谱 啊，我一齐喺街见到小琪真系靓到爆炸， 系咩？ 即系喺街见到明星，其实都唔系好奇，哇，好靓啊！等我讲完， 系咩？我有同佢做过嘢，我又觉得都靓嘅，都靓嘅。以前再靓啲我觉得 少女啲嗰阵系嘛， 系咯，即系阔富光谱咯， 系阔富光阔 富光谱啊，嗰啲咁样，咁系小海琪系正嘅，小海琪系正嘅，唉，所以你又真系成龙个仔啊，真系 辣得好远， 搞到食大麻， 关咩事？壮阳咩？ 唔系，有啲效果嘅，有啲效果嘅。 哦，未试过， 有啲效果嘅咁样。 各位玉敏嘅支持者，各位普罗嘅支持者，各位 My Radio 嘅听众网友，大家好。嗱，我哋喺年宵嘅摊位咧，就即系喺31至33号啊，咁而家就开咗张噶啦。咁咧，玉敏而家要介绍嘅咧呢本书咧，就喺年宵咧特价150蚊，呢个就系年宵价。咁呢本书咧就系比橡皮图章更不堪，就系旧年书展出嘅。咁呢本咧就是新版嘅再版发行啊！嗱，呢本书咧比《橡皮图章》更不堪。呢本书咧，唔系好似郁敏以前嗰啲啊，即系讲立法会嘅书，其实就嗰啲就系讲我自己喺立法会嘅一啲动议啊，或者我一啲发言稿，将佢辑录成书，分咗类，分咗题目。呢本咧直情系去分析成个立法会嘅运作。分析呢個行政同立法關係嘅，所以呢本書係好值得大家睇嘅。咁希望咧年宵大家嚟維園係嘛？鬱敏咧大部分時間都喺度嘅，即係晚飯後我都會喺維園嘅。咁大家可以嚟揾我啊，買本書、簽個名，甚至乎影張相，亦都支持我哋普羅政治學院同埋 My Radio 嘅經費。大家亦都可以嚟到普羅政治學院嘅攤位度咧，就交呢個月費都得嘅嚇。咁我哋有預備咗啲收據啊，同埋啲表格係嘛？咁呢個比橡皮圖章更不堪嘅新版咧，就係年宵價150蚊。咁我哋準備咧，即係喺年宵嘅書咧就唔多嘅，大概1000本左右。咁大家咧就有買就趁手。 咁跟住，然之後，喂，真唔知喎，杜汶澤原來係開咗套賀歲片。咁嗰套賀歲片就有頭先呢啲咁樣啦，有一紮咁樣嘅人啦，都你話係咪好？你話係咪好大卡士就唔係好大卡士啦？咁但係都會睇喎。但係香港冇得上喎。原來呢個我就係啱啱睇一周刊先知，原來係喺馬拉上喎，喺馬拉上喎，供馬拉 market 喎嗰啲咁樣。嗱，咁呢樣嘢咧就係都幾得意嘅。咁就原來咧睇翻一周刊嘅報導先知道，原來又佔領後開始咧，就其實就好少聽到杜汶澤嘅消息啦。就因為冇新氣象啦，亦都冇走出嚟做啲乜嘢嘅博咪啊、宣傳啊嗰啲咁樣，即係冇乜受訪問啊，或者係上啲咩節目啊嗰啲咁樣。原來就係去咗，我就因為即係小弟，可能有啲聽眾你話早就知啦嗰啲咁樣，我唔知啊 ，sorry 啊，孤陋寡聞，我啱啱先知道。咁就係、是、嗱，你兩睇啦嗰件事，兩睇嗱，第一就係、是、嗰、那個。即係如果你好勵志嘅角度嚟講，就係話，嗱， 这一边厢，这一边厢个王晶系同你讲就系话，诶，香港票房呢、这个大诶，成、个即系成个计埋中国啊，25%啫，嗰啲咁样嚣张跋扈啦，咁啊，即系所有人都系北上去揾人民币啦，咁啊，迟早爆煲啊，爆捻死你哋啦！其实你哋而家已经身家跌好多啦，如果你哋对唔到人民，对唔翻港资嘅话，如果你哋咁多钱对翻港资嘅话，你哋就系用黑市钱商啦，系咪先？如果唔系，你点会对到啫？系咪先？冇理由嘅，系咪？好啦，咁跟住即系好老实讲，佢哋嗰啲片酬日日对都对唔晒啊，系咪先？你真系每日对到而家都未对完嘅。 你都有讲过你嗰阵 运落嚟嘅啫嘛，都系运落嚟嘅啫嘛。如果唔系点样出翻嚟嘅钱？唔通真系人民币资产保值啊？系咪先？ 开个 冇捻可能噶嘛？系咪？ 攞唔到 係啊，嗰啲咁樣喂，所以咧，如果咧，即係咧，打擊呢個咁樣嘅，打擊呢個資金外逃咧，打擊娛樂圈咧，有排你打擊，我話俾你聽，有排你捉啊！屌你老味，好啦，跟住然之後咁啊，即係這一邊雙啦，就係、是、囂張跋扈啦，賺人民幣啦，香港票房25%啦，那一邊雙咧，咁啊有啲譬如我相信你都有睇，譬如一傳媒都成日做呢啲報道，譬如又話黃秋生又話冇嘢做啊， 係啊， 冇嘢撈啊，咁啊杜汶澤好耐冇消息啊，嗰啲咁啊，原來杜汶就退咗馬來西亞，就係、是、即係發展搞普德順，咁跟住然之後咧，仲直頭做套戲咧，就係喺都幾指標性呢件事，因為賀歲檔做套戲喺馬來西亞上映咁、樣，咁係我唔知除咗馬來西亞做邊啲地方上映啦，但係暫時嚟到睇咧，新加坡都有啦、暫時嚟到睇咧，就香港係冇嘅喎，應該 係 冇見過喎，嗰啲咁樣。OK， 好啦，咁就嗱，第一就係、是即係如果你兩邊對比嘅話，你都即係大家即係覺得就係話啊，都係一個出路啊，都、即係我唔知道你點睇，即係都係一個出路啊。另一種睇法就係話，唉，你即係香港人就係養唔住一個敢發聲嘅藝人，就係、是、要。去馬拉嗱，咁當然呢個可能係佢嘅strategy 啦，即係佢嘅策略啦、因為嗱，其實要喺香港撈又係咁樣嘅，要喺香港撈又係咁樣嘅。咁你如果掠住要咬嗰個香港票房，就係、是、話喂本土啊，香港人啊，撐港產片啊，其實呢個口號都講咗若干年啦，嗰啲咁樣。咁點樣可以振奮大家覺得就係話喂港產片要睇啊？咦，如果有套港產片喺外銷得翻翻嚟就，哎要支持港產片啊！要支持港產片啦，樣樣都係咁噶，漫畫又係咁樣，嚇、啲電影又係咁樣，設計又係咁樣。雖然你收律師信啦，咁但係即係係設計又係咁樣，係嘛？咁你即係即係可能係一個策略嚟嘅，可能係一個策略嚟嘅。咁同埋就係、是、如果以呢個咁樣嘅廣東話圈嚟到講，咁馬拉即係星馬啦，即係而家即係 target 星馬啦，都係一個 廣東話有個市場喺度， 都係有個市場嘅嗰啲咁樣。喂，但係嗰個營收低啊！ 所以我唔嗱， 好平，因為我以前成日寫馬拉劇噶嘛，屌，好撚平， 你收得平啫， 唔係啊，好普遍都平啊， 即係你講佢個票房嘅 market 都係， 唔係個行圈行嚇，唔係收唔翻，唔係即係咁你咁你嗰個平均嗰、那個地方嘅平均消費低噶嘛， 其實過往2014年咧，2015年嘅時候有一套戲就都係杜汶澤做 production 嘅，咁就叫麻雀王，咁咧嗰套戲咧就最後尾投資咗有1400000港币，咁計埋星馬其實都係得1000多萬到嘅啫。即係都係圍唔到皮嘅，如果咁計，淨係計個票房嚟講， 喺邊度有1400000啊？ 即係星馬咯， 星馬加邊度啊？淨係星馬上啊？ 係， 淨係星馬上，香港都係冇上嘅， 冇啊冇， 都係冇喺香港上嘅。我即係佢係鋭意發展星馬嘅 market 嘅喎。 嗱，睇落就係啦，同埋如果你看 我真係唔明呢個 睇翻今次嘅賀歲片，即係佢哋即係大。 有人喺 chat room 話佢有套豪情三，豪情三好撚耐啦，豪情三咪就係嗌交嗰陣咯。豪情三咪就係嘈咯，咪就喺度屌大陸人屌得最行嗰、那個，嗰、那個唔係上啲啊， 豪情二啊 嘛，豪情三啲， 豪情三，豪情三，佢自己做主角嗰個豪情三咯，係啊，跟住咪就係上鬱敏踩場嗰段時間就係上緊豪情三啊嘛，香港票房都係千松啫嘛，香港票房千松，咁跟住冇大陸啦，咁跟住然之後亦都係嗰段時間開始封殺佢啦， 片千松萬係咪都係合理咧？ 抌好多钱。 唔系，以而家呢个时代嚟睇，千松万系一个平手嘅数咯。 嗯嗯嗯， 即系你一套电影合理制作嘅电影，千松万系一个平手嘅数咯。 但如果讲个市场 scale， 即系你 而未必平手咯。如果你嗰套戏有古天乐喺度嘅话，如果佢收，如果佢真系收你钱嘅话，咁你就已经平唔到手咯。即系千松万系讲紧，千松万系讲紧即系如果一千咁嘅数字系讲紧香港啊，即系冇第二啲嘢。如果一千万，你知计六折噶嘛？有时如果你差啲计五折，通常六折啦，即系你收翻翻嚟啦，未计宣传费剩嗰啲咁样啦。咁你千松一即系一千万系狂舞派平手嗰啲数咯， 嗯， 即系狂舞派咁嘅 scale 嘅戏嘅平手数咯。咁你去到我们想飞咁样，一千万都好窄噶啦。如果佢一千万就好窄噶啦。咁所以豪情飞啲千几万就 可能冚唔到， 唔系好得掂噶啦，唔系好得掂。咁就系嗰段时间，同埋嗰个唔系上年啊嘛，嗰、那个系前年系嘛，我已经唔记得咗啦。咁跟住然之后咁就而家就即系我都唔知系嗱，你即系你例子咁讲就，呢度唔做咪做第二度咯，总有人好嘅作品去到边度都去到边度都得嘅嗰啲咁样。咁但系即系马拉嘅 market， 即系星马而家星马嘅 market 就比较细咗啲啦。即系其实以前卖埠都多，即系以前譬如港产片以前系卖星马都卖，即系对于香港做影视行业嘅人嚟讲咧，星马系一个即系一个 顺便执埋嗰笔。 唔係曾經養活好多人嘅，因為好多時候因為 買片花嘛， 係啊，因為買片花買得好勁，因為主要就係買香港嘢啫嘛。屌你老味，以前影張海報就收錢噶啦， 影張海報 喺新加坡馬來西亞影張海報就收錢噶啦， 收咗片花錢先有錢。俾片酬啲星 係啊，跟住先拍嘅咋，跟住都未必拍嘅。屌你攞舊嗰套戲，求其剪再剪過一次，又掉翻俾你，佢又上噶啦。屌你老味，好撚離譜噶嗰啲咁樣。咁係其實星馬係一個香港電影圈摧殘咗個市場嚟嘅，即係亂急嚟狂喪揾錢咯。跟住然之後劇集咯。劇集咪主要又係 有啲抽底貨唔喺香港上都掉過， 又係無線嘅劇集咯。跟完之後，星馬主要劇集又係香港人去製作咯。我自己都寫好多馬拉劇噶，我狂寫馬拉劇噶，即係我喪揾錢嘅時候狂寫咯，乜撚都寫咯。屌你咩，將啲劇本轉嚟轉去嗰啲咁撚樣，又一個新劇本咯。 使唔使就佢哋口味㗎？我想 咩啊？ 使唔使特別就佢哋口味？ 香港口味嘅慢少少就係啦。讲慢啲就系香港嘢， 咁讲慢啲同你写无关啦、 啊。吓、啊，唔系你咪都咪写都有关，都有关， 加啲省略号 都有关。唔系你即系你啲就系有关，迟啲教你，即系编剧班迟啲教。即系你知做对白，你唔好做得咁速啦嘛。即系唔好做得咁速，咪就系佢哋嘅节奏咯。擎摇啲咪得咯，擎摇少少，擎摇少少咪得咯。 系啊，咦喺度嘅，系啊， 系啦、 啊，我讲过啦， 系擎摇下。你头先即系正如你之前所讲咧，嗰啲咁样，即系咁样就。系就重複一次嗰啲咁樣，咪所謂慢啲咯。咁係但係去到我做緊嗰個年代，就已經冇乜星馬浮噶啦。因為星馬都開始培育自己嘅嘢啦。譬如馬拉都開始有自己嘅劇集啦，同埋開始因為佢好複雜嘅，佢好多語言噶，咁開始做一啲佢哋語言嘅劇集啦，開始唔要啲廣東即係開始廣東話嘢嘅比例就。減咗啲啦，嗰啲咁樣 ，OK， 好啦，咁跟住，然之後就所以我唔知道而家即係叫做杜汶澤，又或者傳聞又話，喂，黃秋生冇嘢咯，都係佢話啦，佢訪問入邊話冇嘢咯，都做馬拉浮，或直頭就係做嗰度喺做嗰度嘅戲，喺嗰度上畫，就直頭係唔係香港戲順便上埋馬拉，而係直頭專做馬拉，咁樣得唔得咧？咁樣咁我真係唔知而家係咩世界咩光景啦，嗰啲咁樣。咁但係就你令到我覺得即係，真係香港人連養一個會為香港發聲嘅藝人都養唔到啦。我自己覺得就係咁樣啦。唉，真係。 而家開始喺佔領後一年有多咧，就開始有啲嘢出現啦，即係嗰個面對工作嗰、那個問題可能會出現啦，即係可能首當其衝就係有頭有面嘅人啦，即係藝人啦。咁下一步咁可能就係、是都叫有頭有面。但係要揾自己工嘅人咧，即係可能我呢啲啦，我唔知啦，即係另外譬如阿泰嗰啲咁樣咯，即係佢又係走咗出嚟，大家為人所認識，作為一個咁梗係要 icon 啊，要偶像啊咁樣行出嚟，跟住有人去 阿泰要做立法會議員㗎啦，唔係有咩做啊？ 啲不歸路啊！ 佢係做立法會議員噶啦，唔係即係當然佢唔係因為冇嘢做先去做啊！ 嗱嗱，唔係因為冇嘢做就立法會議員， 係 但係如果做唔到就冇嘢做啦。 有可能噶， 喺馬拉浮， 有可能 馬拉 浮，有可能唔係因為我自己親歷其境就係你選過你選有參選過同冇參選過係唔同噶嘛。你有參選過，你言論點樣激啊各樣嘢，佢都仲有個底線嘛。參選過就唔同噶啦。參選過就係參選過成個土共嘅系統或者港共政權嗰個咁樣嘅嗰個咁嘅系統，就用另一種態度去對待你噶啦，嗰啲咁樣。咁所以係唔知佢會唔會參選啦？唔會係奇啊，係咪？即係唔知佢會唔會參選啦？即係如果參選，其實 我代佢積極考慮， 都係一個大影響。咁但係杜汶澤呢啲就即係 你藝人首當其衝係唔奇噶嘛？ 係啊， 即係尤其是 容易搞到你啊嘛，因為容易搞到你 係啦，同埋佢影響力大咧，所以梗係第一件事搞你先啦。咁你出先梗係見到即係可能大家唔係好喜歡何韻詩啊、杜汶澤啊、黃秋生開始受影響啦。你見到咁其後就係、近幾個月發生就係陳正心啊、黃安呢啲咁嘅舉報事件啦，令到一啲其實都唔係好關事嘅藝員都受影響啦。咁我自己會覺得即係你即係藝員呢行飯就係一層白柴噶嘛。係 啊， 係好容易就係你唔揾我唔揾，就第二啲老闆都唔敢揾噶嘛。 梗唔敢揾啦，梗唔敢揾。 但其實可能冇嘢喎。 係， 即係可能壓最 頂 嗰啲強力部門冇乜嘢喎。 唔係，都唔係冇嘢嘅，都唔係冇嘢。唔係睇下佢你雖然最頂可能覺得冇嘢。 嗯。 但係你中間有好多小人噶嘛，嗰啲咁樣，即係譬如我有一朝喺節目都講啦，我都話我朋友就係因為同我 friend， 佢間公司啲人去申請啲專業資格都申請唔到啦，已經係去到咁嘅地步啦，即係講到明就係因為你同黃楊達 friend 啊嗰啲咁樣，咁何況係呢啲咁更加出名嘅咁樣，去到杜汶澤呢啲嗰啲咁樣就更加係啦，係咪嗰啲？ 所以可能真係要處理係。點樣去養活呢啲人？ 係啊，真係噶，呢個真係一個呢、這個認真係一個問題嚟噶。如果我哋係即係我哋冇辦法養活到為我哋發聲嘅人，係啦、啊，即係 亦都有影響力、啊。 我講緊我啊，即係我講我同你哋講緊啦。即係如果你哋冇辦法養活到幫你哋發聲嘅人，咁點搞咧？嗰啲咁，即係你唔怪得 令到地球可持續發展。 你唔怪係啊係啊，出唔出糧唔係最重要嘅，可持續發展係最重要。 令到地球急轉 係啊咁樣，但係唔出糧又唔知點樣持續發展。跟住佢係你即係你去到咁樣嘅地步，你唔能夠日日淨係可以祈求。会支爆咁系唔得噶嘛？咁系唔得噶嘛？系咪先？咁系呢一个 要喺佢爆之前，你未爆，大佬 系啊！如果唔系真系你呢个系斗长命嘅游戏嚟噶嘛？咁如果饿死咗就冇噶啦，咁样咁而家就结果佢就要转攻马拉啦，咁样咁呢个系一个其实马拉都危险，同埋即系譬如我哋冇得转攻马拉噶嘛？即系喂，马来西亚几危险嘅地方？ 系 马来西亚几危险？ 转到马来西亚讲政治啊？ 系咪先？你即系譬如你邱光耀嚟到呢度咁样，觉得哇呢度安全好多。我哋咁樣，咁跟住然之後佢話：喂，你過唔過嚟我度？我話我唔夠膽，我唔夠膽去你嗰度，大佬，我唔夠膽。喂，尤其是而家咁多呢啲失蹤嘅事件，喂，馬來西亞要我失蹤嗰啲真係做得出啦，係咪 輕而易舉。 系咪先嗰啲咁样？即系我咁讲嘅啫吓，唔好告我肥胖嘅啫，系即系我咁讲啊！我对马来西亚一啲认识都冇嗰啲咁样，系啊！我都写过唔少马拉剧，我对马来西亚都有贡献嘅，冇搞够啊！系咁系，我为大家带嚟咗好多唔少 欢乐 系啊！主要啲 sitcom 都系我写嘅，我想讲系啊，嗰啲系 写马拉 sitcom 系啊， 咁你要识马拉个 sit 先得噶， 唔系好香港品味嘅咋？ 哦， 好香，唔系因为你总之你 office 紧。咁你然之後，所以咪成咧就係一啲百搭嗰啲行業嗰啲咁樣嚟嚟去 office 都係咁樣。 啊，廣告公司， 你將個節奏拖慢啲。所以點解就係、是，所以我點解就係話唔需要，即係其實寫劇本係唔需要，或者做故事係唔需要話，北望神州啊嗰啲咁樣。我成日都舉一個例子啊 ，Woody Allen 嘅戲幾時有離開過 New York 啫？虽然佢最后离开咗啦，咁样都系几套啫，嗰啲咁样吓，即系虽然后又去咗巴黎，又去咗英国，咁但系呢个系晚年嘅事啦。喂，早年就系、是、喂永恒都系关于 New York 噶，咁点解全世界人都睇啫？ 嗯， 系咪先？ 因为人哋睇 New York 啊嘛， 你住过 New York 咩？系咪先？唔捻系噶，关咩事啫？系咪先？咁但系你向往 New York 啊嘛，系咪先？好啦，咁跟住然之后，譬如我哋写嗰啲剧都系，有时甚至乎抽空个背景添，有时抽空个背景令到你觉得件事系香港啲添。 有時係會咁樣添。咁佢咪中意睇咯？咁佢中意嗰套 向往， 佢中意嗰套語言啊嘛，佢中意嗰種咁樣嘅品味啊嘛。即係你曾經有一段時間啦。 咁呢場連合拍片都係死喺呢個位度。 係啊，我哋冇咗，我哋冇嘢出口俾人哋啦嘛。而家我哋本身我哋冇自己嘅品味定位啊嘛。以前係有噶嘛，以前係有噶嘛，好撚搶手嘅。我想講以前，我以前即係譬如點解？譬如點解我從來都冇去？我好少屌 TVB 嘅，你有冇留意？即係譬如係我好少話 TVB。搞到我乜乜乜乜，即係當然有啲係有啲好明顯嘅嘢，有好明顯嘅嘢，你即係制度上面啊霸權嘅嘢嗰啲噶。但係譬如喺創作上面嚟講，我好少屌 TVB 噶。喂，我想講咧，即係譬如你喺 TVB， 點解咁多人仲會喺 TVB 做嘢啫？就係我以前嗰個年代啦，而家唔知啦。喂，話俾人聽，你係 TVB 嘅編劇，你喺香港俾人屌啫。台灣劇、馬拉劇好撚多有你寫噶，朵嚟噶 TVB 編劇係，即係喺 CV 嘅。是 CV 嚟噶，好啦，即系其实主要靠秘捞啫嘛，我哋主要唔系靠 TVB 个份量啦，主要就系秘捞嘅啫嘛。咁但系秘捞靠嘅乜嘢？秘捞就系靠 TVB 编剧呢个朵啫嘛。咁系嗰张掉低张卡片就收稿费啦。 系 啊，好捻劲噶，即系喺旺嗰个年代。咁后来有一段时间唔旺啦，即系后来，但系后来慢慢你咪见到。大家都發展自己嘅本土咯，咁你喂，即係而家仲話俾人聽，我去寫台灣劇，笑撚死你啦，係咪先？人哋台灣幾撚勁先得㗎，人哋台灣幾撚勁先。但係曾經有一個年代，台灣嘅劇集係香港人寫㗎嘛，台灣嘅劇係香港人寫㗎嘛。曾經有一個年代，可能馬拉劇嘅，曾經有一個年代馬拉劇係香港人寫㗎嘛。其實 TVB 嗰個編劇嘅廠係出產咗成個東南亞嘅劇本㗎。有一個年代出產曬所東南亞所有劇本就嗰啲編台印嚟印去咧，見到好多電視台，好多 調亂咗幾頁都得啊！ 係啊，好多電視台嘅劇本喺嗰度印出嚟噶，其實屌你以即係大 嗰部編台係輸出咗成個東南亞嘅文化去。 係啊，係啊，曾經係噶，曾經係噶。咁但係後來唔係啦，後來就當然 咁大家都進步啦。 咁啊，大家佢自己要做佢自己做嘅嘢啦，嗰啲咁樣，自己做佢自己嘅文化嘅嘢啦，咁樣。因為就係學你話齋啦，就係我始終係寫唔到馬來西亞詩噶嘛。咁跟完之後，佢異軍突起嘅地方就係佢寫到馬來西亞嘅嘢咯，即係佢哋馬來西亞嘅人就係寫到馬來西亞嘅嘢咯。咁本土一定贏噶，最後一定係本土贏嘅喎，最後一定實係本土贏嘅喎。台灣又係嘅，最後實係本土贏噶。喂，就係台灣電影，即係近年嗰個台灣電影嘅冒起，咪就係孟甲咯。 系， 咪就系孟甲？哇，一个孟甲就扫到大家呆捻咗。哇，屌你老尾，讲庙街啫，即系喺台湾嗰度嚟讲，讲庙街啫，讲几廿年前嗰啲咁样嘅。屌你讲嗰啲咁样嘅含住槟榔嗰啲啊，咁样嘅阿叔大佬啫，咁样就横扫你咯，就横扫你咯。 鸡排英雄唔系好得啊，但 系嘛？ 鸡排英雄就唔 系 好得。 系咩？我冇睇啊。 唔知好弱噶。 系咩？ 唔系孟甲梗系劲啦，即系但系但系跟住，但系你又岔开咗嗰个，但你之后又唔见台湾嘅电影会乘住个势，成为咗一个好强嘅产。当然啦，佢有啲似日本嘅成个产业喺电视。 唔系啊，你好劲，你数落嚟已经好劲啦。孟甲，跟住然之后，跟住然之后，那些年，跟住然之后，塞德克巴莱，跟住然之后，那些年。喂，你可以咁样数落，你调翻转头数翻香港，数条捻，系咪？系咪先？系咪先？数你条捻啊！所以 倩女幽魂 唔可以话佢乘唔到个势噶啦，好捻坚噶啦，已经系。所以即系。即係其實同埋做即係你本土你起碼固守返你嘅你自己嗰個品味價值，然之後你咁樣先有權去，你咁樣先有權去外銷㗎嘛，你咁樣先有權去出口㗎嘛，你自己嗰樣嘢本身係借嚟嘅，咁你點出口啫，係咪先？你自己抄完啲嘢跟住再出口，咁你收律師信啦，屌你老尾，係咪先？佢哋即係或者法律師信調返轉頭，而家調返轉頭法律師信啦，嗰啲咁樣。馬拉而家得唔得我真係唔知啦，咁但我哋祝福杜汶澤啦。 因為你大即講嗰成照感覺就係話，好似係呢度冇得撈，嗰個市場唔容納佢，先走去馬拉嘛。 似啊， 似走頭有路啦， 有少少似啊，係啊， 係啦，即係咁樣去到咁樣，就覺得好似有啲唏噓同可惜。 唔知係唔係啦，但係咁，但係佢，但係又 tough 喎，又 tough， 真係真 係幾難嘅，幾難嘅。 喂，真係 tough， 喂，真係去馬拉搞公司，喺馬拉上賀歲片，好撚 tough 嘅，真係呢啲真係我真係 你俾好多人都情願，我唔出聲就拗翻 TVB 啊！ 我想講一路以嚟，譬如阿澤喺香港講咩，即係話乜嘢撐佔領啊乜乜乜嗰啲咁樣，我唔係特別欣賞佢嘅，我想講。但係去到呢個位，我覺得堅 tough。我覺得去過呢個位堅 tough 係啊，即係果然真係曾經一身賭債，然之後重新嚟過人係唔撚同啲， 有經歷。 唔係即係佢真係喺地獄企過上嚟，即係呢啲人，即係呢啲人喺深淵企過上嚟，即係係硬正嘅。呢個位叫做掂定唔掂，我唔知。喂，但係咁樣就係話，喂唔得，香港唔得就去馬拉，屌你老母，馬拉都要睇賀歲片嘅，屌你老母就攬翻嗰度嚟搞，就喺當地搞啦，嗰啲咁樣。 即是 無謂跌低受傷就在賴自己傷口喊濕一包紙巾就無謂了。 是啊是啊。是啊 應該向前。 堅啊堅啊我覺得堅啊即是希望不知道怎樣支持他啦即是希望即是祝福他啦祝福他啦咁樣。大家留意一下呢套戲睇有冇方法可以支持他啦咁樣。 是啊。Okay? 好咁我哋就差唔多啦咁樣今日都超時好多啦咁樣。今日做到哇做到11點。咁就就睇啦記得大家落嚟年宵啦。咁今晚有鬱敏踩場啦 ,8 點鐘又要政治啦咁9點鐘有福克議事廳啦咁樣。咁我哋嘅年宵攤位就喺維園31、32號檔咁樣。咁希望大家落嚟多多支持啦嗰啲咁樣。OK, 今日節目到此為止我哋今晚就喺維園再見大家啦。拜拜。 拜拜。 玉敏踩场维园年宵版将会在2月4日星期四晚和2月7日星期日晚10点至11点维园年宵市场31至32号普罗热血联合摊位现场直播欢迎大家到时一起来维园踩场啦！